家的方向，总有一道光指引着我照亮远方。家是照在我的心上那盏不灭的灯光，让我的梦勇敢绽放，加满了力量，家有爱的地方，生活天堂。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，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？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？ 我觉得我跟乔伟，我们俩过不去。